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好，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好啦，到咗呢个时候咧，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。咁我哋嘅即系嘉伦金月咧，就系、是、推出咗5年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有口皆碑嘅。嗱，我哋呢个八粒装嘅两款嘉伦金月，无论系奶黄金月啦。還隻流沙奶黃金月咧，都係賣288蚊，嗰、那個特價。你而家買月餅券咧，去到某段時間咧，都係208蚊。為咗慶祝5周年咧，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，就係、是、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，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，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，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，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㗎啦，係非常受歡迎。呢、這、一個包汁會海參，唔係普通海參，係遼參嘅，有釘咁大條嘅遼參，花膠北菇鵝掌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，原隻脆皮 BB 豬，每買10盒月餅。送一隻呢隻豬，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。喂，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，呢、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。呢幾樣咧，我哋都係預備咧，你哋攞嚟過節嘅。你請老豆老母，或者親家，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，係咪好有排場咧？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 大家挂住睇月饼系嘛？ 系啊，咁样就嗱，今个礼拜咧，其实都几 我哋使唔使送一送俾啲主持咧？就食只乳猪咁啊？ 有排啦， 送啲花胶啊、鹅掌啊咁嗰啲。 不过呢排就其实月饼嗰个竞争都几大嘅，但系就我觉得嗰度就又唔售卖唔出去，因为其实见到即系其实你唔系净止香港啊，其实好多人都买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净系讲美心奶黄月饼啊，即系排队排到即系黐晒线咁样。就真系咁，但系咧，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啦，即系其实就你都仲有2个月啦，即系其实大家都可以拣嘅。咁如果你话即系俾面花生台嘅，咁啊，即系梗系帮衬老萧啦，系咪先？即系 喂，但系经花生台帮衬老萧会唔会有优惠先？ 咁你要同呢一个 sales 达到，睇下有冇效果，真系系啦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呢个礼拜咧，喂，其实我觉得就嗱，既然冇乜新闻咧，我都觉得即系其实都可以讲讲呢一个啊容海恩。先嘅，其实就系、是、 哇大新闻嚟嘅，冇新闻 系啊，大新闻嚟嘅，大佬咁啊，即系其实嗱，众所周知啦，其实咁其实佢就即系早两日啫，其实就好 Q 多，即系系咪有啲即系notification 啊？即系其实啲新闻 notification 话佢即系即系叫做系未婚就即系怀孕定系点样样？ 立法会第一圣母啊嘛， 好似唔知叫做系即系呢个即系结婚啊嘛，系咪就传咗婚讯啊嘛？ 奉子成婚， 奉子成婚， 四只字总结咗啦， 系啦，咁样样就即系当然啦，就好多人就帮呢一个啊。即系阿容岩啊，唉，即系帮佢，即系替佢系好唔开心啦。因为我听有啲人讲咧，就话佢好中意佢对脚噶嘛，大佬啊。咁啊，但系我见呢个苹果咧，就好 Q 惨啊！真系，即系又话佢原来，即系我唔系话净系讲苹果啊，即系原来咧，就其实嗰啲高登仔咧，就话其实佢有私班。即系嗰啲40岁 班同私班搞唔清楚嘅嘢，啲咩人嚟咧？香港嗰啲， 系啊，即系佢你知啦，即系其实你而家叫做系啱啱怀咗孕咧，咁样样，咁其实你啲面色可能都唔多好嘅，其实 有关系嘅咩？ 好似有啲关系㗎、啊、 你生个仔就知道，我未生过我唔知啦。 咁啊有即係琴日就好似话有啲即係。 你系咪有片放㗎？ 我有片放。 你俾我放一放，等我立立呢段新聞先。 我呢 部机 我 lock in 唔到个 Facebook。 哦，唔怪你搞咁耐啦。 咁啊，即系呢一个， 咁但系现代社会未婚怀孕有冇问题咧？ 我觉得冇问题。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咧，即系 你唔好话咩啦。我记得我嗰阵时候，我个堂家姐，系佢结婚嘅时候都应该系即系未婚怀孕，因为佢跟住摆酒嘅时候，你一立准立到噶啦嘛，系嘛，冇理由肥过龙噶，系咪，大佬？ 唔系咁，事实上好多孕妇都个腰围大过我噶嘛。 你谂下，我堂家姐结婚应该系几时啊？八十年代初，即系你连精虫都未系嘅时候。 咁大镬， 即系我讲左边啊，你都可能未必系添啊，大佬 争两年啫。 咁你谂下八十年代嗰时候，不过当然你话嗱，你咁样摆酒咧。即係啲親戚朋友咧，就即係會有歧見嘅。喺八十年代、七十年代嘅時候，但我都相信而家去到幾多世紀，而家叫廿一世紀，有乜所謂啊？ 如果傳統地嚟講咧，佢犯咗幾大忌嘅。第一就係太遲生，唔係太遲結婚啦，係咪？你成四十歲啦，已經差唔多係，即係過咗四十啦，四十一啦已經係。咁啊，除此之外，咁其實佢又係即係未婚懷孕啦，係啦，咁樣樣啦。咁 未婚懷冇問題㗎，佢身體應付到咪得？ 呢個就係講佢以前嗰個標準啊嘛，即係以前舊時代嘅標準啊嘛。咁但係即係點解啲人會覺得喂攞佢嚟笑啊、嘲笑啊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天主教唔係基督教徒嚟㗎嘛，其實。咁你基督徒你自己本身你成班建制派嗱，即係嗱呢班建制派咧，佢喺政治倫理上面佢冇道德咧，佢哋就會喺一啲好民生嘅小節上面，咁佢就係 民生嗰啲係叫做倫常， 倫常嘅小節裏面咧就會過分咁樣表現佢嘅道德觀出嚟噶嘛，咁啊平衡翻噶嘛，其實係 平衡翻自己嘅心理， 係啦，即係或者平衡翻佢自己嘅道德形象先啦，係咪？ 唔 係 啊， 建制派嘅道德形象 玩變態嘢嘅，實際上佢哋成班人喺個團契嗰度就淨係 care 你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係唔係基督徒嘅啫嘛。 咁建制派嘅道德， 我唔知啦，话晒咧，我都系一出世已经系领洗啦， 系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中二、中三我都初领圣体，啊，信唔住啊，系小二、小三啦，跟住小五、小六咧就应该系领坚阵嘅。咁啊，我十七八岁之前咧，都系个个礼拜咧就跟我阿妈咧去教堂嘅。 你係自在派嘢嘅啫，你就 唔係啊！我唔係噶，我係即係參加嗰啲善會啊，我哋叫做起家嘅，所以嗰陣時候咧已經有開會嘅，所以我大概知道啲議程咁應該係點樣嘅嚇。咁、但係我其實我想講嘅重點係咩咧？我喺嗰十七八年裏邊，相對上比較虔誠嘅教徒啦。我又未喺天主教裏面聽到呢樣嘢嘅，即係關於未婚懷孕呢樣嘢係唔係好唔道德？嗱，我起碼我每個禮拜聽神父講道嘅時候咧，都冇神父咧係大事咧係講呢啲嘢嘅。即係我係後期先知嘅啫，包括唔准用避孕套。OK， 神父或者係教會教你嗰啲嘢咧，就係點樣咧？就係、是、叫你叫數數你老婆嘅安全期啊，或者你女朋友嘅安全期啊，唔系应该你个老婆，因为女朋友嘅梗唔准结婚之前已经有性行为噶啦，系咪？ 系， 即系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实我系从来喺我十七八岁作为每个礼拜都去教堂嘅人咧，其实我冇乜听过，即系话我冇咁嘅压力咧，同女朋友搏嘢嘅时候就唔好就唔可以用避孕套。亦都唔會即係數嗰啲安全期，甚至乎我對即係墮胎嗰啲嘢咧，呢啲咁樣嘅所謂嘅道德，甚至乎牽涉到政治、社會、哲學嘅嘢咧，其實我真係唔係聽到好多 嘅。但係呢啲嘢咧，新教翻嚟好多呢啲咁嘅嘢啊嘛，你講緊個傳統天主教啊嘛。 但問題就係你， 所以咪就係奇怪地嗱，理論上咧，即係我知道，例如話上一任教宗啱啱。過身嗰、那個，即係半途唔撈嗰個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，本多。喂，佢係喺法庭裏面咧，又唔知個有個部我唔記得叫咩名啊，即係禮教咁上下啦嚇，即係我唔知點樣翻譯啊。喂，佢嗰個部咧，佢係專寫呢啲文出嚟，即係嗰啲神學嘅觀點啊。當然你同我睇完之後，屌！即係你乜嘢都楞住，即係耶穌曾經講過呢個説話，曾經我哋教會嘅傳統嘅學術文獻 引經據典 啦，但係嗰啲嘢對我哋冇意義㗎嘛，係咪？唔係我唯一同意佢嘅咧，

喂，除非你强奸嘅啫，你非礼嘅啫。 啊，咁啊系。咁另一方面， 喂，有乜有呢个道德包袱咁样？我而家先听到。 另一方面，你喺 喂啱咪嚟，唔啱咪去噶啦，系嘛？ 因为容海恩佢有冇两难咧？ 我咁讲啫吓，我冇做过。 你容海恩有冇即系选择困难？如果你觉得系， 咁袁美昌几叻仔嘅？ 系 系嘛？即係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唔知好似我聽阿 B 講有同咩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有啲關係㗎嘛， 哦係咩？ 係嘛？ 唔出奇。 係咪佢啊？我唔記得咗啦嚇。 嚇咁。 即係佢係有啲權位嘅人嚟㗎，有啲權勢㗎。雖然未可能未必係淨係純粹男女男女之間嘅戀愛㗎，可能係有政治交易成分。我咁講㗎嚇，我估㗎嚇。 不過我覺得就容海恩都好難有其他咩選擇，因為其實講真，如果你去到40歲先至有個 B B。咁你好難話放棄了， 好彩 好難話放棄咗佢嘅， 好彩你係中國人嘅， 係 或者你係唔好話叫中國人啦，大家唔中意聽啦，東方人，即係無論韓國又好，日本又好，即係漢人都好啦，嘅女士同埋男士咧，嗰、那個嘅尤其是女士啊，應該咁講，嗰、那個保鮮能力係比較強啲。你試下鬼妹啦，即係你試下歐洲人啦、白種人啦。哇！真係40歲真係嚇死你 咁佢算 唔 係 啊？如果你問45歲好得喎、 啊，我唔係讚自己，你叫佢同我影張相，佢以為我阿媽啊，大佬。 佢45歲咩？ 唔係，我講緊即係白種嘅女士啊， 都唔係啊！阿孔小姐拍埋你睇落去都好似阿媽同阿仔啊！ 咁契弟你啫，哇！大佬仲佢唔聽大軍法嘅， 我講緊事實。 會有人學是非㗎啦，放心。 唔係咯，你真係大鑊。 好，休息一陣，啱啱好21分鐘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